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吴增新，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现在是学生会文艺部的部长。然后我的心愿是希望明年能够升上学生会的主席。可能现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会因为工作方式或者是学生作风问题，导致名声不是很好。就是很多人会对大学学生会这个组织有一些偏见，但是我认为一个组织的问题终究还是源于人吧。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就是在很尽心的在为同学们服务。我也认识很多非常有工作能力而且又非常温柔的前辈，所以我希望到我这一届我可以担起这个重任，为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行动为学生会证明。 我也在逞强。 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By Your Side》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hat you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时间来到了22:06的35秒钟，欢迎各位在周一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锁定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直播节目十点大陆机。你好吗？我是你的朋友周准。这个周末你过得怎么样？心情、身体、生活还如意吗？今天我们选择的话题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啊。本来我是想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但是我在昨天晚上想这个话题聊的画面的时候，我在想有些片面，于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可以更宽泛的聊一聊，希望你过得好。希望你过得好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希望你过得好，这个你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呢？如果你今天晚上有心情、有想法、有想要表达的欲望，你可以来跟我聊一聊。有很多跟我沟通的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每一天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这个准时答录机的微信公众账号里留言、发图片、写文字，让我了解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有的朋友很快乐，有的朋友过得并不开心。快乐的我希望你们一直保持，不开心不快乐的那些朋友，我希望你找到排解解决的好方法。第三种方式，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在你有空的刷微博的时候关注一下我周大准。第四种方式就是现在大家如果能够看到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登录花椒，打开 APP 这个花椒的这样一个软件，找到活力982就有我了。我今天穿了一件黄色的帽衫啊，特意剪了头发，让自己看得精神一点。在视频当中，我希望能跟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所有正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每一个朋友都不能一点名啊，但是我都看在眼里。安安，谢谢你过往云烟，你来了。谢谢范巴斯腾，你看我的节目连荷兰三剑客都已经捧场了，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聊天，但是每晚我都觉得来这里成为一个习惯，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你是不是也有这样感觉呢？当然我们的节目是有爱的节目啊，我会每晚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晚上准备了大概有10首歌，一定放不完，但是我会把我最想放的送给你。今天我在直播之前，我的爸爸问我我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直播，我的爸爸也在看我的直播，我想对他说，爸爸我爱你，你过得好吗？好了，谢谢大家所有的关注和收听。这个夜晚刚刚开始，第一首歌来自于谁呢？也就是我刚刚想这个话题时候，他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和第一个想到的歌曲，来自于钟镇涛先生。老歌真的是历久弥新，每当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很多年之前那个流行音乐兴盛的年代？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 这是一首有年代的歌曲，每当钟镇涛先生唱这首歌的时候，不管是任何的演出场合，大家都会一起 KTV 的感觉。我觉得老歌的经典不单单是在它的旋律编曲，还更多的是岁月给予它的美丽深邃悠远的情怀。 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钟镇涛先生，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哈。那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一个过客，一定不是那个哎你好先生借过，肯定不是那样的人。当然我们也要希望所有的遇见的朋友都有体面舒适的生活。各位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朋友 主持人周准。你听到的这个节目呢，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希望各位多多来收听关注这档节目。在这档节目当中有非常好听的音乐，还有我用心手写的很多的有情感的文字，都希望每个夜晚我们都能非常放松的度过。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进来了就不要走了，里边落座，我们一起聊聊看。如果你这个觉得这个节目还适合你的品味、你的审美，我们就有缘好好聊一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在花椒的用户当中有一朋友叫安安，他说我都忘了上次爱情是什么时候呢？是啊，忘了上一次的拥抱是什么时候？李宗盛说的很清晰啊，我们越贪恋爱情的时候，越得不到它，是吗？有时候我们放松心态，慢慢去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工作，有的时候爱情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有情饮水饱，是吗？但是没有情的时候，我们照样要好好的工作，忙到自己很辛苦，去健身房挥汗。其实我们回顾2017年春夏秋冬已经过去了，那你想想你2017年过得怎么样，你往回看一看，你或许有挽不回的遗憾，是吗？或者你有没有实现的愿望，一定有忘不了的那个人，或许有非常满足的收获。我都希望你每天嘴角上扬，让太阳看到你的牙齿，然后希望你得到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或许呢，你在不经意间体会到了一种莫名的悲伤、痛苦以及忧愁，你也感受过难得的幸福、快乐和家人朋友的陪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谢谢大家进我的直播间。我在大家的直播间里看到了我自己，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谢谢你们，嗨嗨嗨，谢谢你们的点赞转发，希望你把我分享到更多的地方，让大家来这里交更多的朋友。今天晚上周准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你有什么样的愿望，你希望把这个过得好的愿望送给谁，你都可以来告诉我。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的想法愿望告诉你想要告诉的他。关于爱情，它是一个很难解的话题。如果十点大陆机一年365天每天在说爱情，也许你也不会显到烦躁，因为爱情有太多的主题、太多的地点、人物、情节、感觉、色彩，它是五彩缤纷的，又是令人心碎心痛的。就是因为有大起和大落，我们在爱里飘飘荡荡，像一艘船一样，有的时候顺水，阳光照着你非常的漂亮，有的时候阴雨绵绵，有的时候狂风大作，你就像一个少年派在海上漂流一样，遇到困难只有自己解决。接下来我要诚意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是高老二乐队的歌。苏朵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我还跟他一起共事过，我们曾经做过同事，在一个大楼的一间房间当中。希望他越来越好。这首歌叫做娜娜，这首歌曲我特别想推荐给各位，在这样的深夜来听听苏朵嘎啦乐队深情的演唱。 忽然夏夜化为晨冬，潮落无声却汹涌，撩起夜空为你到天明，忘不了曾经甘苦与共，不问冷暖相依相拥，忘不了后来水如难交。寄我的心情淡漠。 起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卢机 To be a better man。电大陆 G2B Better Man， 很多朋友听完这首歌曲有自己的感觉啊。花椒的用户安说，刚刚那个片花之后，那个自己是何炅演唱的，没错，就是何老师了。还有一位朋友他在说，他叫做，哎呀，这个屏幕滚动的太快，我要把它拿的，哦，听情音，他说听到这首歌啊，脑海里走来一匹受伤的狼，无助悲伤。是这个苏朵的这首歌曲并不是那张专辑当中非常非常主打的歌，因为那专辑主打英摇英式摇滚，非常的快节奏，但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就瞬间吸引了我。我更希望苏朵把这个编曲再重新来一版啊，中间那个 solo 的部分再编的精致一点。娜娜这首歌一定是写给一个姑娘一个女孩的，如果你是一个有过恋爱经验的人，你一定在生命当中有过一段或几段恋情，你的身边已经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人，男生女生，这些人在你身边经过或者逗留，一定是有预谋的，至少你是这样想的。也许你们从分开那一天起就再也不曾谋过面，真正爱过的人是不会做朋友的，记住这句话。你也可以当好朋友的人，他们真的是外星生物。当然我不乏有一群这样的朋友，分开之后还可以相互联系，但是我挺佩服他们的，我做不到。十点打陆机每天晚上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分析一些心情，因为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工作真的是太忙碌了，特别是在北京这座城市，我不太了解也不太清晰你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哪个地方正在看花椒。网络让我们咫尺天涯，天涯咫尺，真的是非常开心。北京的城市工作节奏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真的能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甚至谈一次恋爱，都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曾经有一段恋情不疾而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主观的原因你们分开了，我都希望你们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他，送给彼此，不要记恨他，因为那个岁月当中，那几年的时光当中，只有他或者他陪着你，留给你的记忆是无比的财富。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曲是我很多年喜欢的歌手，这些年他受到了很多很多情感上的折磨，自闭症，然后我希望黄义达先生过得好。黄义达是有才华的歌手，他的每首歌都有自己黄义达的符号。那这首歌很好听，叫做什么呢，你可以听听看。我想对大家说，有的时候我们把爱情看得很细致的时候，就用显微镜看爱情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哇，它是这个样子的，那些分子因子是长成这样的。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看不清楚比较好。来自于黄义达先生的歌曲推荐给你。 滴答滴，听听空在哭泣，洗掉了一些梦埋葬在城市里。 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延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冒险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身后 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Hello， 十点大陆机，谢谢你还在，我一直都会在这里，直到我离开直播间。我是谁？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如果你是刚刚进来的好朋友，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一档有温度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你见过或者未曾谋面的朋友。其实现在是2018年，在六年之前，五年之前，四年之前，三年之前，我都不曾经在夜晚出现过。有很多的朋友给我写信留言，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告诉你，我回来了， I am back。 夜晚的直播间是有一种魔力吸引我的，虽然这个时候最应该休息，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需要安眠， 但是谢谢青年广播的 leader 五洲同先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做节目，他说需要你来我就来了，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机缘巧合。这个节目完了之后就是夜歌，大家不要忘记收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义达先生，显微镜下看爱情，显微镜下的爱情，当你看清楚之后，就是有一种哎呀，我终于了解了，但是我不想了解的感觉，是吗？不管怎样，我们都希望你过得好。今天的话题屏幕上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听节目的话，我再告诉你一下，希望你过得好。希望你过得好的内容有很多，生活的质量，你的健康，你的眼界，你的世界观，你周围的朋友，你的工作都过得好，那是一件多么如意的事情。有些朋友每天过得有点浑浑噩噩，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时间上没有条理，我觉得你要把生活过得有条不紊的话，就必须细致。这个细致不是一天两天的心血来潮，而是你每天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吃早饭这件事情重要吗？很多人每天忙着赶公交坐地铁，堵在路上打卡，忘记吃早餐。你可以用晚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商场超市买一点东西，放到冰箱或者放到桌子上，明天早上就可以吃了。希望你生活过得如意。水源 B590 据说夜晚可以静下来倾听你的声音是件好事，谢谢。我也希望你把这种感觉反馈给你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去花椒的主页，让更多的朋友在那么多漂亮女生的直播间里来到我这边听听好音乐，我们一起聊聊天。今天说教宋过得比我好，其实我准备了很多的文字，其实有分开的段落，我先想放一首歌给你，这首歌我要放给一些倔强的女生，我特别喜欢女生有一个态度，阳光而且有自己的决定，不扭捏，非常的阳光帅气。这首歌也是我非常欣赏的音乐人刘沁是个非常国际化的声音，像刘沁是个幸福的妈妈，我还有她的微信，每天看到她幸福的生活，她也在不停地创作音乐。这首歌来自于她的声音，叫做什么呢？叫做 I am fine， 我很好，很酷的，我很好。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了，就算再寒冷，春来了，花开了，你走了，我留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可是我好爱。 非常好听的歌曲，我很好。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时间过得很快哦，很多朋友在提示我，哇，还有二十分钟了。是啊，时间就是这样的快，我们要珍惜难得的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但是这样的时间我们再算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多了。我们那样的相处，其实2018年的1月份已经过去了多少天？22天了，很快是吗？在这22天当中你怎么样？见字如面，其实每天说的话写的字都是见字如面。就比如这一句，每个人都想在最好的年华里遇到某人，却都在遇到某人之后迎来了最好的年华，是吗？好酷的一句话啊。我们都年轻过，但是最后我们因为年轻得到了年轻之后成熟的幸福。过去的一年，关于你自己，你有没有忽视你自己的时候？比如说说了很久的减肥却没有迟迟行动过，办了一张年卡只去过三次，熬夜是为了完不成的工作，等不到短信，得不到的人，却没有一次为了你自己。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为自己考虑的很少，比如我就是这样了，真的。但是我现在大概是从2017年开始我为自己考虑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接受我这样一个状态，说你多为自己想一想，然后再帮助我们。诶，不错。我希望你2018年的时候呢，熬夜呀、颓废呀都要戒掉。大家说你熬夜怎么办？有你们，我不怕熬夜。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都值得你为之付出用心的去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让你折腾你的身体和健康。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就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尊重。还有生活很累，就不要让你的心灵再累了。然后如果生命不长的话，你也别自己硬扛，因为生命就是这么一次，要活得精彩。你的时间一定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你喜欢的事情上。还有体重一定要浪费在美味的食物上，爱情一定要浪费在你爱的人身上。不要活得太疲惫。想吃了你不要嫌特别的贵哦，想穿了你不要说哇今天好浪费啊，但是你要买你最舒服最喜欢的衣服。如果你觉得洒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是喜欢他就告诉他，然后讨厌就离开他，不舍得就挽留，放弃就要学会成全，坦坦荡荡，快快活活。关于爱情，这首歌放完之后我再跟你说说爱情的部分。好些朋友会问我说，嘿，你觉得爱情可以重来吗？我觉得重来可以，跟你之前那个人重来也可以，重来一段也可以，看你怎么选。但是如果你没有等到那个真正的爱情的话，我劝你不要特别特别着急。蔡健雅是有非常厉害的城市演唱风格的歌手，叙事性的高手，来听他唱的黄小琥版本的重来也非常有味道。蔡健雅，重来。 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 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我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你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就会觉得你的全世界在他面前是不是很美好的事情。重来可以的。 你是否爱过让你日夜忘不了的人，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爱过不同种类不同面孔的人，你记得吗？ 现在进门的话也可以里边坐，但是我们还有很短的时间就要 say goodbye， 但是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我是你的一个见过或者未曾谋面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诚意的邀请你们晚上来坐坐，到我的直播间来看看我，这里有温暖的光，有和谐的音乐，还有一个暖暖的砰砰跳动的心与你一起起落。关于爱情呢，你要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爱对方。如果你现在有另外一半的话，他如果在你身边，好好的抱抱他，对他说谢谢，也不要吝啬说我爱他，要常常告诉他，他对你很重要，你对他也很重要。2018年关于爱情，你需要继续整理啊。其实我们会越长到越发现，重要的越来越少，留下的人越来越重要。生命当中最糟糕的事情，不是孤独终老，而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生命很短暂的，一定要找一个有趣的人跟你在一起。其实大概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个不能在一起的人，是吗？我遇到过，你也遇到过吧。放手舍不得，坚持又太辛苦，就那些个你自己设定的框框永远打不破，如果怎么样就好了，年轻时犯的错，哎，真的是很难熬，熬过去就好。一个人就算再好，但是不愿陪你走下去，他就是个过客。谢谢你陪我走一段路。一个人再有缺点，如果能处处忍让你，陪你到最后，那他就是个真正对的人。你自己评判谁对你更重要一点。相不相爱，合不合适，能不能在一起，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三件事情。相爱很容易，因为五官啊，因为身体，因为一面之交。相处不易，因为三观。如果很一样的三观的话，你们会非常幸福的生活下去。真正让人羡慕的，不是被很多人去追逐，哇，张三李四王五贾六都追逐我，而是遇见一个怎样都不会放弃你的人。周准永远不会放弃我，哎，就选他了，对不对？他不会再在意你满脸的狼狈啊，或者不洗脸啊，不打扮自己啊，他就是自然的，而是温柔坦然地向你伸出手，然后你在你沐浴完之后帮你吹湿湿的头发，哇，好温馨哈！天冷的时候帮你披上暖暖的外套，起床的时候对你说一句甜蜜的早安，在入睡之前说一个甜蜜的晚安，很幸福啊！这个人一定会来，你就要记得一定会来，所以你一定要等，晚点遇见你，余生都是你，是吗？2018年，希望你嫁给爱情。拥有真正幸福的爱情生活。刚刚那首舒伯特的小夜曲非常的动听，接下来这首歌也无比的新鲜漂亮好听，开口跪的感觉就是一开口你就想听他的声音。 I will follow you,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Away from the love.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Where you go, I follow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 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from my love. 非常非常动听的歌曲，这首歌曲一听上去就会觉得深情到无以复加，对不对？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嗨，谢谢你守候了这么长的时间，在我的直播间没有离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喜欢这里；第二个原因，你还想再来。希望你把收听收看的感觉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因为花椒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视频的直播的 APP、啊、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来这边观看各种各样风格的表演。我都希望每天晚上的22点钟你来这里跟所有的朋友分享到你听歌听我聊天的感觉。这是一档广播节目，首先它是一档广播节目，我在这样一个电台当中，通过话筒，通过我们的现在很先进的设备的软件，让你呈现直播间的，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也谢谢所有的用心的人，全中国第一档可以直播试播这样的节目。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细水长流，因为我们可以相处的时间很多。谢谢今天晚上在活力982花椒这个直播间里，安安10点准时分的简妮，谢谢你们。也希望简妮同学在普吉岛玩得开心，送给一个犒赏自己的礼物。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我都收到了，非常的感谢。我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棒的明天。最后一首歌还是送出给大家蔡健雅的歌声，还是针对爱情的。不管是你遇到谁，你都要告诉他我很好。若你遇到他，这首歌的 MTV 是在法国拍摄的，非常棒，城市的街景，浪漫的氛围。十点打楼机，明晚再见，我是周准，不要忘记再收听夜歌。 See you tomorrow night， 拜拜，晚安。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敌，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